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我们来喽。 听起来好像人不少的样子啊， 哎，七嘴八舌的， 对，都是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是的，我们在周二的复古音乐派对同时开启了，下班路上好音乐继续陪伴你们。 就是朋友已经开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妨来打个卡，告诉我们你正在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哦。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开始了另一场。是绵绵的软糖，擦下来又怎样？有时候眼泪不争气，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大口呼吸，让眼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像失去了地心引力，跑到太空旅行的孤寂。Always true 是你会偶尔和你作对。就慢慢的啊，一瞬间就会爆炸，连自己都害怕。有时候爱得太过复杂，忍不住偷偷换啊，得不到一通电话，换了一天不说话。只要为出心机会，故意低你的腿。But your time's coming around. Don't stop trying,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为爱寻找一个梦想，雨下的再大又怎样？ 你知道我现在在跟唱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家在怎么想，说哎，我们这儿雨都没下，或者说昨天那雨都已经停了，你还跟这儿吼什么？感觉你还在淋雨 似的。那我们可能关注的更是建外大街地区这一片的天空。其实刚才在我们上直播之前的时候，下了一阵小雨的。 嗯啊，所以我们放这首 Don't Stop， 不是说让这个雨别停，是告诉大家防雨的心不要停啊，因为这个。据说好像又要下雨了。 是，天气预报显示呢，明天是一个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也是用一些好歌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不要忘记，记得带好雨具。 对，就像这个歌里面唱的一样，乌云乌云快走开，出门还得带把伞。 别找我麻烦。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转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想带把伞，带把伞、oh, 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这乐观、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 在直播间的这个小乐队的成员、哎、你的手中的乐器是什么？ 哎，这是一个杠铃啊，不是哑铃。 看起来很像望远镜嘛。 哑铃，两个哑铃啊连在一起，这个不就是他们星期天留下的那个 小沙锤， 小沙锤嘛、嗯、今天上节目之前人思萌特别跟我说，嗯，哎，说这个我的小沙锤请一定帮我保管好，嗯，他说好嘞， 好，我们把它投递出去。 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 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啊、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走开 你是乌云是吧？我是乌云，快走开！你 no 这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真的是到了雨季了， 是汛期嘛、嗯？ 七上八下的汛期来了，我们还是要临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天气情况， 对， 多多做好预防的措施。 对，还好吧？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呢，昨天那场一直在下着的大雨，到现在呢，基本上算是停了，嗯、然后。但是我们刚才也提醒过，明天又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别忘了带雨具哦。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在今天的下班路上还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好听的歌，尤其是一些刚刚上线的新曲、 哎、 新歌。 你知道有时候你碰到一首好歌的感觉就是有那种失而复得的那种状态，嗯，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连着听了两首，无论是蔡依林那首老歌 Don't Stop 还是蔡健雅的 别 找 我 麻 烦， 哎，都是我们其实觉得记忆当中的宝藏歌曲啊， 嗯， 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其实还挺像你好像有个东西丢了，你突然有一天又找到见到他的那个感觉。 嗯嗯，人都说了，人生几大幸事之一就是有，他乡遇故知。 哎，洞房花烛夜。哎，sorry， 怎么想到这儿去了啊？哎，就有这一项， 有 金榜题名时。 对，还有这个虚惊一场 啊、 还有失而复得。 失而复得的感觉特别好。 对， 因为你知道你失去的时候，你知道它有多珍贵，当它突然出现的时候，你又觉得它有多么的难得。 嗯，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两天看到一个在微博上面的一个事情，它也不算是新闻了，因为很多人之前看过这部电影，就是《失孤》。 对， 嗯，这部电影当中的原型人物叫做郭刚堂，他当时就是因为不断的找他丢寻的儿子， 嗯， 所以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素材，让电影导演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想来拍这部电影，然后呢，把这样的一种打拐的题材的影片。给大家来去推荐一下，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聊失而复得，欢迎各位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嗯。接下来的这首新歌会不会也让你有那种突然相逢的这个失而复得的这个快感呢？我们可以试试看啊、哦。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昨天我们是测评了李荣浩的新歌啊，就是纵横四海那种复古港风。 嗯， 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的。 我也挺喜欢，而且据说李荣浩本人特别喜欢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片，所以这种情节一直在他的心中埋藏着。所以 可不是吗？ 纵横四海这首歌在生日当天的时候上线也不足为奇。 你可以想象一下李荣浩戴着墨镜的，然后那个就是港风的装扮，会演里面那种角色的样子。他好像曾经也在韩寒的一个导演作品当中有过这样的尝试。 嗯，那他戴墨镜的感觉应该跟王家卫戴墨镜的感觉差不太多、 啊、就是看不到眼睛。 对， 是啊，好吧， 你懂我的点在哪里。 因为最近这个龚俊，这是炙手可热的顶流了嘛、啊 嗯、 他其实是李荣浩的迷弟，两个人最近微博互关了，然后龚俊还分享了李荣浩的歌、 嗯、而且龚俊最近也很忙，他出演的电视剧《你好，火焰蓝》正在热播，然后本人也演唱了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叫 Sweet。 所以今天娱乐最王牌在周二的下班路上就来测评这首新歌。 哎，来说一下他的这个新歌官宣怎么说的、 嗯、 啊，这个都说得很浮夸啊、 嗯哎、用浮夸的语气， 插曲 Sweet 由著名音乐制作人王嘉诚亲力制作，实力演员龚俊特别献唱。歌曲整体的旋律轻快而朗朗上口，仿佛在夏日饮下了一杯清凉的气泡水。悦动的编曲配合着龚俊低沉的嗓音，仿佛在对观众进行一次真挚的表白。曲子中淡淡的吉他也为歌曲增加了几分随性与浪漫。夏日微风，迷人月光，各种生活中的平凡美好都想和你一起体会。 听到这样的官宣，好想关掉收音机。 龚俊最新单曲 Sweet 啊，我 自己麻到了，是不是 麻到了，冷到了 ？Sorry 啊，就是我觉得这首新歌的卖相，或者说它的成品到底怎么样，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听一下。 对，首先我们看到歌词，还会觉得说挺甜美的 啊， 标准的男友热恋台词，里面唱到说。嗯，那你捧着花蕊，花蕊都没有你美。 嘿，好， 鸡皮疙瘩起一身，是不是、 啊？你喜欢的一切，我什么都给。 来听听龚俊的新歌《Sweet》。 对，这样的歌词，再要想到龚俊英俊的脸，这个感觉。 橙色汽水来一杯，肩膀只让你依偎 ，Baby 做你心中第一位。我们应该听得到，彼此心在砰砰跳。小鹿丛林里乱撞，需要你依靠。还记得你身上有的香味，上次约会有一支蜡烛没吹。你捧着花蕊，花蕊没有你美。自从遇到你，我变得格外会。彼此在同一个时空，一个屋檐下两只小小虫。爱没有绝对，爱你就是绝对。身上有的香味，上次约会有一支蜡烛没吹。你捧着花蕊，花蕊没有你美。自从遇到你，我变得格外会。彼此在同一个时空，一个屋檐下两只小小虫。爱没有绝对，爱你就是绝对。喜欢的一切，我什么 住了。 哎，这个怎么样啊，各位亲爱的听友们啊，这个大家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呢？好听吗？ 喜欢龚俊的小女生们一定会觉得这是首小甜歌，毋庸置疑是首带着夏日气泡水般的质感的甜歌。 嗯， 可能会在他们的耳机里面循环很多遍。 对，那你感觉怎么样？我们先请戴毅来评价一下。 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什么？哦，你说我这句话是吧？啊， 对啊， 怎么着就假装听不见，不想评价，或者说 也没 有 没有 没 有没有，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感觉，就是这个歌听过之后，就像风一样就吹走了。 哎，夏日的清风吹过脸庞的感 觉，就很清爽。吹过之后就也还暂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痕迹。 你下午在办公室说那句话怎么不说？你说人制作人怎么了？ 哦，我们是说可能制作人还蛮厉害的，就是感觉龚俊有很大的唱功的提升空间， 哎， 然后制作人兼鹏也很卖力。 对， 所以产生了一首很适合夏日听的小甜歌 啊！制作人非常的努力。 哎呀，你这让我问的，我是出了一身的汗呢。我这得罪多少收音机旁的龚俊的铁粉们？ 不会啊，就这样的努力才能够展示，就是写了一首很搭配他的帅气的一首歌。 对对。 然后龚俊呢，其实也唱了这么一首帅气的歌。我来去点评一下，好不好？ 好，嗯。 咱们很客观的来评价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标准的就是气泡水的歌曲。 嗯。 然后呢，其实你知道很多的超级顶流偶像，就是在出道的时候都会用这样的音乐去打底，比方说，就是回到上世纪的90年代，像金城武啊，像林志颖啊，你看都会有这样的这种类型的甜歌， 对对对， 而且这样子的歌曲是最适合这种超级帅气的顶流去唱， 因为他年轻嘛， 对，他能唱出来那个感觉。当时金城武在唱，只要你和我的时候，当时比如说在林志颖去唱《今年夏天》的时候， 没有听过， 哦，我也是听说的。然后哎，就这些歌曲， 终于在这个部分找到了一些年龄的优势。 哎，就四个字，标准情人，就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我觉得所有人在听到龚俊的歌声的时候，可能都不会说在意，哎，他的到底唱的好不好？ 嗯，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人，他肯唱歌给你听，对于女生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利。而且我们也觉得说，就像你提到的，在这样的一个年纪，他唱这些歌的时候，一个是作为他的一个歌唱事业的一个打底。另外这种青春气息的歌曲跟他的人设也无比的贴合， 是好 没有什么违和感，这就够了， 还不错啊。对，龚俊的歌曲 Sweet 我们推荐到这里了。明天啊，我们要说的是一首毛不易和中岛美嘉新出了一首歌叫生活在别处的你， 嗯， 也是获得了好评，不过我们，明天再来去测评这首歌。 对，我们今天先做一个星期二的预热，希望大家来关注明天的娱乐状态。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状态，我是白杰。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哎，其实今天我们聊这个失而复得的时候呢，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有好多的那个专辑啊，有时候你会想到一些 CD 啊之类的，就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了。确实找不到了，就会觉得很可惜。 哦，那会儿其实你是知道说我可能不知道把它藏在哪儿或者掖在哪儿了，有可能隔一段时间之后它自个儿就蹦出来了，会不会？ 对，哎，这 个 还长腿了这 CD。 哎，很多人都这么讲，就有些东西你越着急越找不着它， 明白明白。 反而是你在不着急需要它的时候，它自个儿可能就跳出来了。 但是那是一件物品，或者说你可能对它有感情，但是呢，你未必有那种强烈的情感的那种链接 连接感， 但是人就不一样了。咱们先说，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从你的生命当中离开了，或者说消失了，其实你会有那种巨大的那种就是内心的撕扯感，比方说一个爱人，如果他离开了，你会想啊怎么办，这个人从此可能不再是我的爱人了，你会觉得心里面很痛。 嗯， 但是如果是一个亲人，那种痛感就会增加。 对 啊，更不要说孩子了，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刚才你说的刘德华那个失孤。 对，所以很多人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就会联想到生活当中很多出现的真实的案例，也会觉得说这部电影让很多人看过之后特别的触目惊心嘛。 是这样子的，就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的话，我觉得如果身为人父人母的那些，我觉得我们听友大家可能都会有相同的感觉，就会一面会觉得紧张，就是一方面也会觉得你会特别想把你内心所有的 就是那种愤怒的情绪，就是对着那些人贩子。 人贩子， 对，我觉得太可恶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嗯， 他们凭什么配什么？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们现在要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临近暑期了，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嗯， 对。 好，说回到这个电影哈，当时大家看这个电影是愤怒的情绪，就刚才白姐表达一样， 哦，是有点愤怒。 对，但现在呢，很多人是替电影当中的这个原型人物郭刚堂特别的开心。 是的， 因为他通过了山东和河南警方的艰辛的艰苦的工作，他的孩子是终于被找到了。我看了一下，他才找了24年。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大半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半生做的一件事情总算有一个着落。 是因为当时华仔去出演这部电影呢，就这个是零片酬嘛，而且还为电影慷慨出资，说要亏大家一块亏。电影中他是找儿子苦寻了15年，为了去演好这个角色，他在沙滩上当时就是好像是就是特别去 晒了7天。 对，然后最终是那个胡子拉碴的，我记得还有一张照片是穿着军大衣，是吧？ 嗯， 然后失魂落魄的那个失孤的父亲的形象。 嗯，所以才在电影当中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贴近人物形象的一个角色。来听这首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回家的路》。 还好现在孩子回家了。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心。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指数，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回家的路，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一切慢慢清楚。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愫，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等的西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青春飞扬不褪色，常有凉风也不热，音乐啤酒好朋友，数着的花一朵朵。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南山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那花一朵朵。 不去海边，也依然心如少年。 娱乐最王牌，祝你夏天快乐。 门外的桂花香飘进我的书桌前，我知道该起床，猫再给我2分钟，拉开了窗帘，怎么是下雨天。把吐司咬碎碎，喂我的狗叫米奇，哥哥说你猜猜今天为什么下雨， 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周董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哎，我比你想的要更久远一些，我居然想到了小叶子 啊， 因为晴天娃娃它是一个布偶嘛。 啊，对啊， 那个布偶在一休哥里面的时候是被经常挂在那个寺院的墙角上， 哦， 然后就挂那么一个小娃娃，就希望雨天赶快过去， 对对对， 天赶快放晴，就是一种祈祷用来的一个小的布偶。 啊，你居然连一休哥都看过。哎呀，这个好， 休息休息一下。你又鸡皮疙瘩起来了是吧？ 我又一次被你打败了，当当当当当啊！好了，我们转场回到 17:34娱乐最王牌， 回来了，我是老白， 我是小叶子 啊，你是 Gary。又回到那个梗啊，回到这个我们的节目里啊。刚才这个，哎，对，说到这个电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是哪年？ 2006-07。 哎，你说的还挺准的， 对，差不多吧， 2007年的电影。 哦， 但是你会有觉得，就是其实时间过得飞快， 嗯， 就是你突然听到这首《晴天娃娃》的时候，我想到那个桂纶镁坐在那个就是自行车后座上的那个样子， 嗯， 其实好像感觉没过几年，但它真的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 没错，有些电影当中的经典的画面会深深的印刻在你脑海当中，而很多我们大家一起经历的事情，即便说 How times fly， 时间已经飞过了10年20年，但在那样的一个节点标志性的日期到来的时候， 对， 大家也依然会记得。比方说今天7月13号，在20年前的这一天，就是北京申奥成功的日子。 对，我想这个电影里面和时间赛跑的那个概念，就是拿到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嗯， 突然一下觉得08年那真的是 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对不对？其实 对，2008年是奥运会开始举办的时候，而我们是在20年前的这一天，是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一刻。所以那一刻，我觉得很多人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着。哎、 我，你记不记得当时你在干嘛？ 我就是在等着那一刻，就看萨马兰奇什么时候宣布哪一个城市会成为成功举办奥运会那个城市啊。 2001年的那一天，就7月13号的晚上10点钟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哪儿吗？我在一家，我不是一家 酒吧， 不是一家酒，一家酒吧。 你一说一家，我就觉得是酒吧 了。对对，说错了，我在一辆这个行飞驰的火车上。 哦， 还是那时候，还是那就真的是全都是绿皮的那火车。但是回北京的路上，还是从北京的，不记得了。但是就是在火车上，当时那个列车的广播在放，所有车厢里面的旅客，包括我自己在内， 极其安静， 都跳起来了。 先是极其安静，等待宣布那一刻。 对，你想象一下，在那个车厢里面那个画面。 你们要跳的话，这个列车也挺不安全的。 然后有的人就从那个上铺上跳下来了。好吧，就是想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然后我们今天的藏宝图的第一题也出现了。 是的，我们要问的呢，可能也是跟奥运的记忆有关系哈。我们要问的是即将在2022年举办冬奥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对，因为其实在大家回忆到2008年的奥运的盛况，甚至回忆到2001年那个申办成功的那个刹那的时候， 揭晓时刻， 对，我们也特别期待冬奥的到来。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启今天的音乐藏宝之旅了， 告诉我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什么，发送到974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 哎，三个字啊，答对呢，今天的藏宝图的剩余题目就会陆续展开了。 Was born来听一首皇后乐队 Queen， 我每一次听到就会想到冰雪运动的一首歌，超级适合冰雪运动的一首歌，叫做 I was born to love you。 反正就是觉得 Queen 的歌很多时候就跟体育密切相关啊，甚至你听的时候就会有那种血脉喷张的想要去走进赛场的感觉。 对，这样的一种听后感跟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是无比的契合，而且很多人也想到了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夜晚守在电视机前听到了萨马兰奇主席宣布是北京的时候那种亢奋和激动溢于言表。 啊，就会想到你这个自己在参与冰雪运动的场景啊，比如说滑雪的时候啊，一次又一次的摔倒啊，对。 哎呀，好的好的，我们第一题啊，就是问了一下2022年即将举办的冬奥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对， 请你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974醉王牌。 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加油，看看今天我们三题都对的朋友是到底是哪一位啊，我们会连线他啊。如果你答对第一题的话呢，我们第二题就要蹦出来。第一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 屁 什么你想说什么？ 不是，你不刚说滑雪不小心摔了一跤就是墩儿啊，屁墩儿啊，冰墩墩。 吉祥物本来很可爱，让你说我就觉得 更蠢萌了嘛。 对，适合你，我给把这个号正式送给你吧，好吧？以后你叫屁墩儿了，好吧？ 我要一个真正的吉祥物，可爱的冰墩墩啊！ 好， 雪融融其实是冬残奥会的吉祥物， 没错。第二题。哎呦，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你有看这个啊？ 我是从小视频里面刷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精彩片段。 冯小刚执导的电视剧啊，《北辙南辕》刚一开播就很多演员客串嘛。黄渤这一段你看到了吗？啊，还挺有意思的。 博哥来了， 对 他客串了一个数字演员，是不是？ 就是对。然后其实一上来那个场景还挺逗的，就是他假好像是在打电话，然后呢，就是会让现场的剧组人员以为是在他是在跟自己沟通啊，显示出一些那种大牌演员的傲慢的情绪。突然看到冯小刚说：“哎，大导。”然后就走过去了啊。然后最后说：“啊，你那个上次给你发的剧本看了吗？”然后黄渤说：“啊，剧本是吧？”啊，这个时候助理赶紧说：“啊，就是上次发给你那个电影剧本。”这个黄渤回答：“啊，那就是对对对对对，记得记得，就是那个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对吗？” 这个简单明了啊，也是 反正哎呀，这个 就是非常不敬业，但是谱又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大牌演员呗。 对，里面也算讽刺了，就是之前有些流量演员的那种形象。台词就是念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记得五四三二一。 哎，你看底下那个提字器的演员，那个工作人员也挺逗的。只需要瞪开一张又一张的纸，上面写这一句台词你要七个字，然后下一句台词你只要五个字， 是。 然后这句台词不限制字数，你随便发挥。这个也确实让我们很多对于拍摄剧组不够了解的观众朋友来说，也是开了眼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客串的特别好，黄渤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演技特别好的人嘛，所以嘴里念数字情绪特到位，从不耐烦到一秒入戏，痛哭流涕，中间那个无缝衔接转化， 就是这层次感啊，表演的层次感真的是让我们叹为观止。 所以第二题要问的是，就是你答对第一题就蹦出来，我们问的是， 请问客串的导演是谁？就在这场戏当中，有黄渤来客串数字演员这场戏，那位导演是谁呢？ 啊，客串导演的是谁？ 对对对，就是跟他来在这个影片当中特别热络的寒暄的一位是谁？ 上新买的毛衣就下起了大雨，明明是我的奖金却颁给了托尼，都说生活总会有惊喜，为何总是委屈了自己？也许我人生的字典里就没有好运气，深夜翻开了短信还是会想你，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从没觉得自己聪明，但我相信老天会公平，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只要我等一等，这就是你，不怪自己也不怨别人，不管遭遇怎样的残忍，也像最初那样的真诚，这就是你，没有遗憾也不算完整，起起落落的才是人生，尽力而为就会于心，这就是你。深夜翻开了短信只会想你，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从没觉得自己聪明，但我相信老天会公平，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只要我等一等，是你，不怪自己也不怨别人， 是人生，尽力而为就会遇见，这就是你。 也说不清他到底是演而优则唱还是唱而优则演了，因为毕竟在真正的进入到这个戏剧影视这个圈之前，博哥一直都是一个歌手，唱跳歌手， 或者说他一直是有一个想要成为天皇巨星的这样的一个梦。 所以其实有些歌他唱来会特别的有代入感，比如这首《这就是命》啊，就是你会听出很多的对于人生的那种失败的，就是暂时不甘的那种愿景， 或者说有很多小人物的经历在里头。 是的， 起起落落的才是人生。 我这得赞一下已经离开的潇洒哥啊，赵英俊，写出这样子的好歌来。好了，在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第三题。 好，第三题，要不要把第二题的答案公布一下呢？ 刚才我是不是说了没说吗？就是冯小刚自己嘛， 没错。 对， 看看大家有没有认真在听我们的这个念这个题干的时候。好，第三题是这样：有眼尖的观众发现八六版的《西游记》里的炼丹童子呢，就是当时14岁的许晴来扮演的。那看上去呢，有点像撞脸贾玲，所以现在很无头。 啊啊、真的假的？ 真的，这可能有点婴儿肥吧。 啊， 就大家会觉得有点撞脸贾玲，就引来很多网友的一个热议。那说到《西游记》呢？也是在每到暑假的时候就会在电视荧屏当中热播的一部剧。请问在这部剧当中，孙悟空是被哪位神仙关进了炼丹炉里面，然后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的？ 好，这个应该还很简单吧。 嗯， 就是觉得都是童年的记忆了，就不用多提醒了。 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选择的朋友依然是三题都对，然后呢我们会选他参与我们稍后的连线环节，好不好？ 没问题。 好， 请把这个答案发送到9744王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月间星河，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无黎明，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善恶浮世真假界，尘缘散聚不分明难度， 飞烟难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心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走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那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在这儿做一个预告了，因为今天啊，在我们的六点档将会有一位歌手啊做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他是谁呢？ 嗯。不管你是从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当中认识他，还是说已经很喜欢他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稍后的六点钟继续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稍后会揭晓谜底。 对，各位请注意啊，请陈静飞就位。 哎呀， 啊，我说的是，哎，是这首歌的名字 哦。 啊，不能算是歌吧，就是这一段内容。嗯，来了。哎，我很喜欢一个歌手在专辑里面是收一些这种有 vocal 的东西， 感觉把影视剧的部分搬进去。 对，你看所有人都在找你，你就位了吗？其实怎么去听他的音乐或者是看待他的音乐呢？我们今天我们在后面的一个小时会好好聊一聊。 哎， 他的歌其实还挺适合你在迎着夕阳啊，不能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听的那个感觉。 嗯，就是很有画面感嘛。 对，落日的余晖。 各位请注意，现在是演出就位时间，请陈静飞就位。各位请注意，现在是演出就位时间，请陈静飞就位。 好了，各位请注意，稍后六点钟我们要集结在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陈静飞待会儿来啦。 是来自 Coco， 哎 ，Coco，Coco Coco 李文， 这个在唱歌的 Coco， 不是在说话的 Coco， 哎 ，It's a party 啊。其实我们正在聊天这里热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失而复得。我觉得待会儿其实也可以让陈静飞说说他有没有什么失而复得的东西。 而且我相信有很多可能跟音乐有关系的，比如丢失掉了一些灵感呀，可能再次遇到一些什么样场景的时候，又把这个灵感找回来了。 嗯，哎，大家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人啊，一些比如说，在现在这个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呢，其实。微信的朋友圈会让很多失去联系的一些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大学的同学，然后呢，就有一天失而复得了。突然，哎，觉得他其实还在，对，就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有这位朋友叫一修修，他说申报成功那一刻的时候，接到当时的女朋友电话，激动都哭了。哦，他在回忆的是当时在20年 申 办成功， 申报，你想说我想直称了， 又 别说申报啊， 又给你增加了一些工作以外的压力， 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好吗？ 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心慌我啊。好，就是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人说到了一种品质，比如自信。他说自信最需要失而复得，永远拥有。 就像这一次哈，意大利拿回了失去了53年的德劳内杯。 哎呀， 有一种也算是失而复得 啊。今晚上又要吃意大利面了啊。好，我们期待一下稍后的时间，陈静飞做客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拍一，我拍一，途虎轮胎买三送一， 实惠。 你拍二，我拍二，喜提途虎99元小保养， 不错。换轮胎做保养的车主注意啦，途虎小保养只要99元起，轮胎买三送一， 上途虎，大牌又实惠，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老白。 哎，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好， 我们刚在5点钟已经预告了，会有一位歌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把他的作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是陈静飞 啊，待会儿这个连线是不是也让他自己问啊？ 对，因为很多歌要猜他的题，猜他的歌，填他的空。 刚才音乐藏宝图答对的朋友，赶紧先了解一下陈静飞啊。 哎， 好，我们先从这首歌来引他进场，好不好？ 好。 漫漫人生路，谁说生命只有辛苦？我的路 上有你陪伴左右，哪怕会有痛楚， 泡一壶茶子的奇轮，喝一杯酒的月当歌，生命的流转你我都无法停留， 走在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为爱勇敢付出，是否从不在乎，哪怕我一生孤独，回头看看万事路，对错我都满足，就算起起落落，只要不枉此生，走在漫漫人生路。 这首合唱的歌啊，然后陈金飞应该在里面应该有现唱吧，这首歌漫步人生路 突然被 cue 到之后， 然后我想啊，如果按这个歌里面的风格，他今天应该是女侠气息就是这样，就是应该是飞进来才对。 对， 所以啊，但是今天看到的却是一个就是 有点武侠气息，因为他戴着这个帽子是棒球帽，但是其实看上去像黄月英的感觉。 黄月英都出来了、 就是哎、对，就是感觉有点那种就是前面的帽檐低垂，然后整个他的那个神情是有一点略带杀气的， 有吗？ 我来邀请一下， 稍等稍等啊，来欢迎一下陈金飞啊。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好， 我是陈金飞， 嗨嗨， 很开心来到这个直播间做客。 你看他的声音是不是有那种？ 哇，他的声音、就是、 对吧？很低沉，并且感觉有点带着 像女杀手。啊，开玩笑啊！其实因为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多少有武侠气息的歌曲啊，算是以你来进场啊。虽然你的音乐的、自己的音乐的风格和今天我们开场的这首歌呢，我觉得相差很大，但是也会有一些共同之处啊。为什么？待会儿我们再说。 好， 接下来有一位朋友在线上了，我们先请他进场好吗？ 嗨，你好 ，Hello，Hi。 Hello，Hello，Hello， 嗨，久等了，久等了， 嗨， 嗨， 现在直播间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今天直播间里面有好几位，我戴毅，还有歌手陈静飞，欢迎你啊， 怎么称呼你呢？ 怎么称呼？ 叫我圆圆就好， 圆圆， 圆圆你好， 圆圆其实也是关注我们还挺久时间的一位朋友，他今天三道音乐藏宝图都答对了，你先来说一下最后一题的正确答案吧。 嗯，就是在孙悟空是被哪位神仙关进了炼丹炉里面，炼出了一副火眼金睛的呢？ 那肯定是太上老君啊。 哎，对了， 都是看过八六版西游记的人， 微信微信， 对，暑假都看过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奖品依然如果啊，还是由杭州娃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营养早餐，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那么就请我们的圆圆来一同答题，因为待会儿其中一道题会由我们的陈静飞来提问呢。 好，来吧，我们第一题， 好好好， 第一题我们就先请这个，我们就让陈静飞来 对 提问好了， 我觉得 让他来填空就行。 好的， 好 ，Hello， 圆圆 ，Hello， Hello， 下午好。第一个题是这样的，就是需要在这个歌词里，然后来填这个歌词里选择是吧？ 对， 选择题， 选择题。 因为这个歌词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什么什么样的一家人 ？A， 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吧。 枪打 这就答对了， 机智机智。 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答对了，好好好好，第一题答对了啊。然后我们还有下一题，来继续 啊，还是我问， 还是你啊，都是你。 这是我自己的一首歌，叫这个歌词是诗人们都说人生像什么般灿烂， A 鲜花， B 烟花，请作答， 请作答。鲜花 A 是啥？鲜花和 烟花 哦，太聪明了。 人们都说人生像烟花般灿烂， 哦， 答对喽。 没错， 那恭喜你， 先答对了， 谢谢谢谢。 三题对两题，如果你最后一题再对，我们就也要单送一个小红包给其他的朋友，好吗？来，第三题。 好，第三题，我觉得陈经纬已经渐入佳境了，他把第三题也问出来， 来吧。 智力问答。好，快乐已经这么少，经不起太多的 A 思考 ，B 考验，请作答。 嗯，这是你的歌。 这不是我的，是在节目上唱的。 OK， 能有一点点提示吗？ 注意一下押韵，注意一下押韵就 OK 了。 他这个提示很到位啊。 A 是考验是吗 ？A 是 思考 ，B 是考验。 快乐。 那思考。 思考。 耶、yeah, yeah. ！ 你这个提示相当于是送分儿。 耶、 yeah. ！来。哦耶！恭喜这位朋友，应该算是三题全对。 谢谢。 OK， 那接下来我们会给你一个机会，能够送出一段表白啊，这是老样子。今天陈静飞也在啊，然后你会选哪一首歌？ 有哪三首歌？因为刚才那个我在加油， 在加油。哦。 好，也谢谢你给我们加油。 我们说你加油说对了。好， 有三首歌，好妹妹和陈静飞、焦麦琪等人来合作的一首版本，叫做《相亲相爱》，还有陈静飞的《人间指南》，以及另外一首呢，是他跟房东的猫也在节目当中来翻唱过的《太骄傲》。 选第二首， 《相亲相爱》吧。 听谁的？哎，那个陈静飞说让你选第二首，你接受吗？《人间指南》。Okay、 也可以 好尴尬呀、这个不好吗、我们就听人间指南吧，好不好？ 好 重点其实因为我特别想听你在前面要把这一段祝福送给谁，开始吧。 送给我父母吧。 然后你想说什么？ 怎么讲呢、我自己来。 那这样，人间指南我们待会儿再听好吗？相亲相爱怎么样、好不好？这个因为送给父母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更合适一些，对不对？你要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一个人在北漂嘛，然后父母我是广西人，然后离家挺远的，但是呢又没能照顾得到父母，最近父母身体也不好，希望他们身体健康吧。 明白。 好，谢谢圆圆。 一定要把这段声音截出来给他们听啊、相信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游子心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说家人对你的惦念，希望你可以同样的用你的惦念去回馈他们，把你的思念也告诉他们， 好吗？ 而且希望你在北京好好照顾你自己，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 能感受到的。 好， 加油，圆圆。 好，谢谢你，拜拜。 OK， 好，谢谢，拜拜。 继续我们的节目，拜拜。 车要加油，人也要加油啊。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就该同享，有能敌人同当，用相聚相守换地久天长。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娱乐最王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来，我们再一次在星期二的傍晚下班路上，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再次邀请陈静飞。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静飞，很开心。 好喜欢听他说话，他们说话我就会觉得我。已经下班了。 不，你已经进入到了深夜的节目。 对，就下班了。我们现在不像是在直播间，像在一个就是一个 按摩间。 哎，不是，那倒不会，没那么放松了。 哎、有、哎，他的声音真的是给耳朵带来一种很强烈的 SPA 的效果。 我刚刚说是在一个 live， 其实因为今天有通告，应该很辛苦，对不对？ 还好，聊天我觉得很轻松。 对、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很轻松的聊聊音乐，比方说。像刚才这样的歌，我们连放两首都是你参与其中的歌曲。这样子的歌曲其实是更普世的，或者说大众更喜欢听的。你对音乐的选择， 您说相亲相爱和太骄傲吗？ 对，漫步人生路这样子的歌、你本身是喜欢这样子的歌的吗？ 怎么说呢，就是我接受的东西挺多的、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有它值得我欣赏的一面吧。我没有那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但是我很这不妨碍我做我自己，我很知道我自己的音乐要做什么样的。 是这样， 对，我觉得偶尔跳脱出来唱一首没有问题，但我可能自己平时不是我会主动去听的东西。 它不是你追求的那个方向。 对， 但是你也可以包容它。 对对对、 哎，我觉得其实他的很多的歌都会有一些啊，有一些会有一些复古的感觉，有一些啊，我是说， 明白， 有一些歌你会听到一些老灵魂，因为有些歌你比如说那是哪一首，会有一些包括你可以听到很老的那种美式的乡村的那种爵士的东西，就是在里面有弥漫 的。 嗯， 我 的 孤独认出你的孤独里面会有点乡村的感觉， 所以我们待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其实我们想今天跟陈静飞开始听歌聊歌，会从你的《人间指南》开始，因为觉得那首歌可能是在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众多代表曲目当中，相对来说律动感会更强的一首 啊。是是是，是。 哎，所以咱们不妨 要不要先听听看， 用这首歌来认识一下， 好， 好不好？ 找到一个从跟陈静飞交流和对话的一个音乐世界的入口。 对， 好。 名字就是很像一本杂志啊， 就是灵感就是那个杂志。 杂志，我们就是都懂，你不懂吗？ 懂。 我们就来听听看啊，今天做客娱乐最王牌的陈静飞啊带来的这首《人间指南》。 人们都说人生像烟花般灿烂，抓紧快活，别去琢磨多自然。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回方向感。这时代有太多选择，太少安全感，美食榜单，精品片单，追不完。用无聊打发就落，麻烦冒啥麻烦？保持忙碌，保持忙碌，多荒诞。时间是海。欲望是船，哪里才是我彼岸？给我一本人间指南，让我找回方向感。谁躲得过这一路的孤独？和 在听这首《人间指南》的时候，忍不住把那个直播间那个就是沙锤拿出来了啊！这是为什么呢？我突然觉得，就要一些声音来刺激一下我，然后让我觉得刚才那个 太困了， 那个梗不是那个梗，你没有听到，你刚好出去喝水了。 对对对，我刚刚问他的一个梗，然后也是让他成功的把他逗笑了。我希望待会儿可以把陈静飞逗笑。 他说他问我说：“哎，这个《人间指南》是什么杂志？是不是就那个 精 品《人间 指南》？” 这个笑话是不是 漂亮？漂亮， 是不是挺好笑的？挺好笑。 哎，但是你不了解二姐吗？她就是戴毅，她每天一梗，今天就是爆的有点晚，终于出现在这个。 但这个梗好在爆在了陈金威来直播间的这个时刻，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特别好，我这个以后我自己也会用起来。精品人间，人间精品， 精品人间 大 精品， 大张伟老师。 对。阳光彩虹小白马，哎，好了，这个我是觉得，因为如果你是北京人，对吧？ 对 对，就是不知道说不是这个杂志啊，不是说对这个杂志有感觉，是对那个剧电视剧有感觉，编辑部的故事 啊， 哎，人间指南，没错吧？ 没错没错。 然后其实我觉得用这个名字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但实际里歌里面唱到的也不是说那种特别家长里短的或者是人间的这种东西，会有自己的特别主观的一个想表达的情绪在里面。 嗯，其实这个当时就是我在刷那个 B 站，然后我就看到了一段视频特别火，就是张国立跟葛优老师，他们就说做人太难了，就是你怎么样，就是好像不跟人保持距离，人家觉得你傲，跟人太热情了，人家觉得你虚伪。 对，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我都有这种感受，然后我就觉得就人间指南就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对其实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的一些我觉得经典东西，其实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复古，因为我只是喜欢经典的东西。 嗯， 偏巧很多过去的东西我认为是经典的，是能留下来的。那现在一个这么快的一个时代，它有些东西我们过十年可能它也复古了。 嗯，对，是这样的。 但是呢，它并不是能大家能再愿意去反复品尝的东西。 对，因为大浪淘沙之后能留下的就是是会很宝贵的东西。 对， 那你是在去用自己的方式解构它吗？ 哎呦，不敢用这么高深的结构，但是我确实是想把这东西做一个融合，就是我从那个引子是那儿来的，然后确实我是我灵感本身的东西，我就想让它很自然的生产出来，然后加上了一些我第二段歌词说这时代有太多选择，太少安全感，我们看到别人过得好像每个人展现都是自己想给别人看的一面，但是你反而这么多选择，去哪儿都可以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穿的，但是你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变得更幸福，没有什么安全感，所以就是找不到。就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就是没有这本《人间指南》。 嗯，就是你刚才说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我真的理解你这是从就是学金融出身的了。 哦、那您这个解读还挺 一 针见血的， 真的。你会找这个，因为学金融出身的人往往其实更没有安全感。他们可能会更喜欢去找一些特别能够落地的有安全感的东西啊，否则就会一直去找啊。所以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好奇的。你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算是经济专业的 啊，经济与金融，严格意义上， 然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金融的工作， 就没有特别，但是就是实习过几次。 很多人很难把就是金融或者钱这件事情和音乐放在一起去类比，就是你怎么能够从这件事情突然就转了，比如我学文学的，哎，我以前唱歌了，是吧？ 文艺青年， 甚至你说我学数学的，我以前唱歌，我也不纳闷。 我觉得这个都是表面吧，就形式上，因为我觉得，其实数学也是一种艺术，就是看你内心怎么想了。因为你比如说像那个导演叫诺兰，他学物理的，那他在他电影里有很多物理的东西。然后其实别人可能觉得我是突然转的，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每一步怎么走 的。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大家觉得突然，其实大家也不那么关心，就是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喜欢做梦，然后呢我就老想有一个生活在幻想里，我就表达欲很旺盛，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因为我也没有学过音乐，我也没有学过这些，但是我就是按部就班的跟大家一样，在高中毕业和高考这些，我没有那么多选择。那后来我发现我人生路上可以开始自己选择的时候，我就在一直在尝试怎么样表达，包括我尝试过写东西、写剧本，我尝试过导演，然后因为我一开始一直我在说我一直想当一个导演，但是我发现我没有那么大的才华。 对，哎，好像你后来就是把经历，就是有，当时有一首歌是跟那个导演的这种戏剧的场景有关系的吧？ 我每首歌都有关系， 有一首叫《十六毫米》， 十六毫米那个 是，十六毫米那是我人生写的第一个歌。 对，那应该就是跟你刚才说的这一段有关联了，就是你脑子里面一直在架构一个。哦，跟结构 戏剧 又出现这个词，对，架构一些自己的世界。 那个东西还没、那时候还没有想的那么多，因为那个时候2017年，我只是单纯的写了一首歌，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是 app， 那个它就是八毫米，然后我就说，哎，八毫米， 好像颗粒有点粗，那石榴好没好，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对，嗯，后面想的比较多。 对，所以其实听你的歌会，很多人会猜不到你学金融，我是觉得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画面啊，描述，你对这些不知道是来自于你的梦境，还是你平时的长期的一个想象的一些碎片的话。 来自于我，就是我觉得其实人审美有时候不会变，但是慢慢你看的多了，你可能就知道怎么去，这个好像我看到了我就很有感觉。 嗯， 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你像包括我知道我是什么色彩画面，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我喜欢穿什么样，我喜欢吃什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骨子里的东西吧，就是我会比较坚决的去做一些决定。 对，所以有时候听陈金飞的歌 ，sorry 啊，我突然看到你， 我听得很认真， 觉得我们俩在聊，我是觉得听他的歌，有的时候有一种那种你明明知道你要被融化在夕阳里，你还是要特别坚定的走下去的感觉。啊，我不知道这个表达是不是有点矫，是不是有点矫情啊？ 不，我明白您的意思。 所以我喜欢这首，应该是刚发不久的一首歌。 对对对， 失去的海。 你面前失去的海，在日暮中向我袭来，好似一整晚的 失去的海，这首歌听完了以后有点入神啊，特别出神入神的，反正就是听着人就是有点进入到你那个情境里面去。 哎，谢谢捧场。 我们在微信平台上面有听友会，因为他们也会听一些欧美歌曲，就觉得你的声线很多时候特别像打雷姐。 明白，有很多人这么说。对对对，这是我的荣幸吧，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全面也很。就是很受大家推崇的一个音乐人。 对，但是其实喜欢听中文歌的人会觉得，就是当我听懂了歌词，我才能明白你在唱什么。所以前面这首歌呢，多少有一些诗意的表达。所以待会儿我可以再聊聊其他的音乐，因为听这首的感觉就特别像一个，就是 你在一个自己的那个就是一个空间里面、但你不怕这样子音乐会不让别人觉得生人勿近吗？ 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公益歌曲、这是一其实挺极限的，这个就是一天就写 录制节目的间隙写， 对，就间隙写，因为他就是要求以这个海来，就是其实这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两句就是我写，就是飞鸟不追问意义、云朵不自知美丽，就是我那就是我对大自然的一个看法，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呼吸、 对，很自然的， 对对对， 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我就想创造一个自然的感觉，就是对， 就是你的声线里面让你感觉，就是让我们很多人觉得说他唱歌的感觉，你唱歌的感觉其实是用一种特别自然且放松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想把这个技巧的方式， 因为我也没有技巧， 没 有，对，因为我没有技巧，我想有但没有 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用着急去评价、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大家都听一下你的音乐， 听一下， 对对对 啊。所以说到自然间隙，我们要很自然的进一段广告。 好的， 好，非常自然。 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错过了618，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再买了？ 不用不用，巨人之家已经推出了夏日狂暑季活动，7月3日至7月25日，来巨人之家即可1元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先行赔付、3年3包等9项巨人之家服务承诺，包您买的优惠，用的放心。更多活动详情，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错过这个活动就亏大了。400-818-0096。 你拍一，我拍一，途虎轮胎买三送一， 实惠。 你拍二，我拍二，喜提途虎99元小保养， 不错。换轮胎做保养的车主注意啦，途虎小保养只要99元起，轮胎买三送一。 上途虎，大牌又实惠，养车就是途虎。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继续欢迎一下陈静飞。 Hello, 大家好。 刚才我们听了陈静飞的两首歌。然后呢，我们也聊了前面聊的有一些特别诗意的表达， 很文艺。 但是其实回来，我觉得音乐创作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门槛呢？其实它是有的，就是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成为一名歌手。那你是怎么去想这个问题的？就是对你来说，你的创作有没有经历过这么一个门槛？ 说经历过也经历过，说没经历过也没经历，因为其实我没学过音乐。在伯克利学的是经纪人专业。 对，你其实就是在清华和在伯克利学的都是跟音乐一点 关 系都没 有。没有，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不要用门槛来限制住自己，但是你还是要就是学习，就是 保持自己的专业性，但是这是两回事。因为我做这个，我其实为什么上节目会觉得很忐忑，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歌手，因为我没学过唱歌，就是歌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职业，但是我是一个创作者，就如果我不是自己写歌，我不会去唱歌。 嗯哼， 就是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首先永远一定是一个表达者。 哎，那从哪一首歌曲开始，你觉得你的创作的欲望被点燃，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从金融的那个行业和职业当中来慢慢把重心来放在你的音乐创作这个方面呢？ 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嗯，所以当时我也去在教英语，不是说金融，就是我中间已经很早就做了这个决定了，就不管我赚不赚钱，我可以用别的东西来赚钱，但是我想做的一定是 音乐， 不一定是音乐，就是创作。 创作， 对， 哦， 对，就是因为我想拍电影，但是我发现太难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所以我这张专辑整个概念就是我把音乐当成一个电影去做，有点音乐电影， 就是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光影流动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戏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你就是打 是我的初心。 对打开音乐的那扇门的一把钥匙。 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当年看了很多电影，然后给你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因为我觉得电影像一个梦，它让我进去了，就是我这专辑里，包括我最近的巡演叫在别处，就是电影让我就去别处了。 嗯， 这就是我一个内心很本，就是本质和本源的东西，就是所以我想说它是一种召唤，就是我怎么样都会做，不管有没有门槛。 嗯， 那有门槛就做的，如果我能力不行，那我就做的差呗。 嗯， 但是我可能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聊天，但是我依然会做这件事儿。 嗯， 它是一个必然，偶然中的必然。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安排。 嗯， 就是没有什么突然我就转变了，就做音乐去了。 嗯， 只是我一直就是没有找到这个表达自我的一个途径。就像我们可能穿衣服一开始，就都在不断尝试。 嗯， 慢慢知道什么样最适合自己，慢慢的，对，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对，但是其实在你不知道自己穿什么的时候，其实你脑海当中已经有自己穿什么样衣服是最美的那个样子了。 我有。嗯，但是是比较模糊的。 其实从他的身上的色彩来说，我觉得他其实是很喜欢那种明艳的色彩的。 嗯，饱和度比较高，我想随便， 饱和度比较高， 因为我觉得没人拍，我就随便。 早知道今天应该给陈静飞安排一个视频直播。 不要讲，那待会儿我们合个影 啊，来听歌。 嗯，这首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听它的名字有点丧啊，积极向下，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对于生命的包容啊，追寻啊，但是我们再来聊。 花自由落地，积极向下，那时钟的牵挂，会加速蒸发。 特别喜欢你这里面这一句歌词，就是今天不会比怎么样，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年轻啊，然后呢就是要宿醉的什么，宿醉的回家， 感觉很丧。 没有，我就是想到说其实一个感觉，就是当你20岁出头的时候，然后你这个在三里屯也好，在那个时候什么什么钱柜，然后就是开唱了一夜，然后你第二天依然精神饱满，然后就是突然在你三字开头或者是接近四的时候，那个某个瞬间，你如果你熬了一个夜，喝了一晚上酒，第二天你就会发现自己会觉得自己突然就衰老了。 嗯， 那种感觉是一种必然的生命的必然的状态，当你感知到它的时候，你已经老了， 就你被自己给打败的感觉。 对，然后我在怎么理解这首积极向下的歌呢，就是它又不是一种说我就妥协了，对生命妥协了，我就这样就老了吧。 嗯， 还有一种对抗在里面， 我们听到了一种吐槽或者一种反视角的感觉。来，我们给 你为什么不把话筒给人打开？ 我错了，因为我太想把这个完整表达之后再来听陈静飞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积极向下这首歌会诞生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像，其实像刚才白老师说的那个， 啊、 我觉得很 老白好吧， 嗯嗯。 小白老师 说的那个一样，就是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它的负面，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负面，是生命带来的。比如说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年轻 啊，对，是这样的。 这句话我想明白很简单，每个人都懂的道理、嗯、但是好多人没有真正懂它。 对，因为就很拧巴，就不承认这件事。 对，或者就是说要很丧。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就向下是必然，但是我的态度是积极、 嗯、 那如果有些人从这里他觉得是一个负能量，那我也理解他的不理解。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像那个哈、啊、我不知道是谁说，但就可能咱们姑且认是罗曼罗兰说的一句话、 哦、 就是对对对，就是说你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你认清了他的残酷你还爱他、嗯、那就是向下，比如亲人的离开，有些破碎的感情或破碎的一些东西回不来的，那你跟他较劲这都没有意义。但是你可以选择就是悲观垫底，执着悲观垫底，无妨眷恋生命、 嗯、 因为总有能找到好的东西去面对他、 嗯、 就是我就是知道他是什么样了，但是呢我还是找一个我跟社会世界相处的方式，这就是我积极向下、 嗯、 但是这个答案可能就是向下，其实这个下是当下的下。 哎、 我的答案就是活在当下嘛。 我大概能理解他表达那个状态。刚才用了其实一句词特别像唱片文案，就是什么八个字，什么什么，然后什么生命什么的。 啊、那是我歌词，执着悲观垫底、 对， 无妨眷恋生命。 超好的，对，就是这一句，我觉得能总结这首歌。 对，这是我想表达的意思。 对，其实就是会你接受生命本质是孤独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害怕这件事情了。 对、 嗯、 对对，就是 先接受 它，乐子吧，因为确实是就是很孤独、 嗯、 没办法。 所以我们提前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刚才这首积极向下、嗯、每个人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为什么一直在旁边露出这种天真的微笑？ 因为以前只看到这歌名的时候还想说、啊、那怎么来理解他这几个字、啊、到底是他是想让他这种向下的状态呢是能够截止这种颓废的状态，还是说改变有点逆势上扬。后来听了他解释之后、 嗯、 我觉得其实向下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 嗯、 是我们自己可以跟这个生命跟社会跟自己作为一个很好的调和的， 对，一个和解吧、 嗯、对对对、嗯、 哎呀，我们也不会像布拉德皮特演的那个电影那样，就是从 没法 老人开始一直对活到自己的童年啊，但是只能是接受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状态、 嗯、 然后抱着这样的一种心境呢，我觉得再去听一首歌感觉就不一样了。 哎，但那样的电影多少会给我们一些灵感，我觉得可能、 嗯、 静飞也从这样的一些影片当中汲取了非常非常多的灵感。 是是是， 嗯， 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没有，哎，不能说了是吧？ 哎，等会儿，我们先来可以听一下这首，因为刚刚我们聊到了孤独嘛， 对， 嗯，好， 所以说这首歌名叫《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 好好好， 这首你也是，就是里面有一些 我很喜欢。这个其实这个歌，其实写的这个歌跟后面制作编曲没关系，这个是受了昆汀的，我说我就想要那个西部的感觉， 有点残酷 苍凉的 感觉，嗯。 嗯，所以我其实觉得你的每一首歌，几乎每一首歌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电影的元素。 对，是都有电影感吧、嗯、 对， 就是我希望是这样 的。对，就像我们刚才其实你还没有来，我们欢迎你的时候，沉浸飞行就位的时候里面可以有电影感。 Just put it on and do what you gotta do。 戴上面具扮演我自己，谁在意里面悲喜，点燃烛火烧断我自己敏感不幸的神经，奔赴着一个个悲剧，用认定升天的暴力，把偶然重复成命运，又有什么可惜。 是叫做《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啊。其实昨天我还在，我们在聊那个关于同类啊这个话题， 嗯 啊，同类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同类？是他能理解你的，你的性格，他和你在某一些事情上能够保持同步的一个状态，还是说他能够理解你的孤独？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好像后者更难一些， 太难了。我觉得认出来就 认出来 不容易 了，对， 还理解， 还理解， 自己都理解不了自己， 这好像是个伪命题的感觉。 你给自己认识不了自己，所以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去弥补啊， 嗯， 就是才去找到那个可以跟你就是契合的，接在拼接在一起的人。 如果过于执着于去找到这个本身，就更孤独了，也很难。 这就是学金融的，老这么冷静。 没有没有， 我就不会，我就会特别就是 感性， 跋山涉水的去寻找这个事儿啊。对，所以说，我像我们那个听我刚才说的，说既然人生注定是孤独的，那就接受它，享受它啊。我觉得其实很好。当你拥有了这样子的强大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再害怕离别了，因为我们总是不断的经历着离别啊，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怎么这么哲学？不像我， 就是你会觉得 不像吗？嗯， 不像。 就听陈静飞的歌，我们有一个最直观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一种就是被你被重塑了的一种效果， 哦，重塑雕像绝女， 就是， 就感觉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所有的比如说这个城市有可能是反转的，然后这个就有点像《盗梦空间》，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谢谢，评价太高了， 这个评价我觉得就差说灭霸一个响指啊，重 塑那会让你先消失， 好吧？我觉得 说回到音乐啊， 对，其实大家今天听陈静飞的歌呢，我就是我其实特别担心有的人听你的歌， 嗯， 会觉得， 嗯， 哎，这个歌唱的跟我没什么关系，你会有这种担心吗？ 不会， 嗯，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人虽然很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这情感都是普世情感， 哎， 我没有想刻意怎么样， 嗯， 这就是我的想法， 嗯， 那总会有人能感受到的，那不感受到就不感受到也没什么的。 也就是说你很坚信你能找到属于你的同类。 对，你现在感受不到没关系，你早晚会感受得到，我就不信你 那 会有一个时间不会， 那么强迫，就是我觉得顺其自然嘛，就没有什么，因为别人的东西， 啊， 我是世界除了我自己我控制不了，所以我就不想去想那么多了， 嗯， 哎，他真的有超乎他年龄的一种成熟感， 是我所以说嘛， 对对， 老灵魂嘛， 嗯， 对，然后又不是我说的啊，别人说的， 大家说的，哎，听你的歌迷们说的， 所以不晓得性格吧，就比较风风火火，就有一种爱咋咋地的这种骨子里有这种， 其实这样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人其实会他会更无所畏惧的去啊，走完这一生吧。 哦，走完一生啊， 哦 嗯，好嘞， 哎，听上去好难过，因为 走完 这个歌叫《别处的夕阳》嘛。 啊，接下来秦雯可能需要在下了直播之后，你们俩在饭桌上好好聊一聊。 没有没有，我 跟老师白老师学习一下。 没有，我特别喜欢 怎么走完人这一生。 哎，就是慢慢走，别着急，咱们 漫步人生路。 对对对对。 真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 感谢静飞啊，帮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段写这首歌啊。 随手采一片月光，就把夜晚都照亮。就算错过一整片夕阳，你的目光燃烧四方。夜风中的微凉，夏日的松香，小巷的中央忽然都失去重量。夕阳，你的目光燃烧似火。 来自陈静飞《别处的夕阳》。我觉得听一首歌最好的感受一定是在一首歌恰如其分的和包括天气包括时间然后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正如此时，我觉得如果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在傍晚听这首歌的感觉是最美妙的。 嗯，所以我突然好羡慕在路上下班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如果说此时此刻带着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的疲惫啊，然后可以听到这首歌，他自己眼前的画面也许跟静飞当时创作这首歌想到的电影画面不一样。 对， 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对于一首音乐，对于一段旋律，甚至对于一部电影的解读，所以这样的话那种幸福感我觉得我们很难描绘。 对，因为我也是就是原来有过这种幸福的感，就是那个就像您说的特别契合环境心情和都到 氛围到那儿了， 所以才让我想做一个创作人。 哎，但是会感性到说那种就有一个环境，然后你就写一首歌听一首歌或者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就把自己都会感动哭，你会有那么感性的那个时候？ 我是这样，我很感性，我也很理性，就是我很感性，但是我不会把自己感动哭，因为我觉得我写的没那么好，就是 你听别人的， 这个时候就是理性出来了，这个时候就理性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我 听别 的当然太有了， 就是对你听一个你喜欢的其他的歌手， 对，我经常会听别人的， 就哭了， 对，哭，而且不是因为他怎么感动，就是因为觉得那瞬间太美好， 对对， 反而就是真的遇到困难，我很少哭。 好坚强的一个女孩子， 不是坚强，就是我觉得就解决呗。但是就是我觉得特别美好的东西是让我特别容易哭的，因为那太短了。 对，太短暂，太容易稍纵即逝， 稍纵即逝就抓不住了。 就夕阳一样，为什么别说夕阳？就是它就是那会儿就是黄金的那个那个 一定是有一个，就是那个瞬间是刚好和你的内心深处的某一种渴望，或者说你的愿望是相接的，相邻近的。 是的，是的。 啊，这个真的是，比如说别人会让你描述一个你觉得特别美好的场景，咱们就说一个房子，你会怎么描述它？ 一个房子啊。 对，就是你会觉得。 他进入考题了，他已经进入到考题状态了。 我听听看，他是不是会有一些部分跟我一样？ 一个房子，哇塞。 啊，就是你会，比如说你想象你一个房子，它应该是一个几层楼的房子。他会是进门会看到什么？ 我其实有两个画面同时，一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屋顶的，然后屋顶那个落地窗就是一个非常落地的窗户，然后那窗帘会被飘起来，然后那个屋顶里面就是可能是有些木质的，然后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因为我很喜欢简单的，然后比较浪漫的，然后有一些花这种。 哦，好，就是特别特别美好的那个。 就有点像，可能像比较欧洲的那种，意大利的那种小小的海边城市、 小镇 的那种感觉。 对，我所以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我曾经被别人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也谈到自己，我说我进到那个房子会看到什么？我说会有一个大的壁炉，然后有一个客厅， 想的差不多就 差不多。然后 欧洲， 但是他说他问你说那你最看重的或者你觉得最温暖的应该是哪个地方？我说是厨房。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会想到，如果从客厅拐过去是个厨房，那个厨房那个窗户会有夕阳洒进来，然后就是那个感觉，就看到那个厨房， 有水果咖啡，是个开放式的， 对 对 对对对对。怎么听你？ 我在想，有厨房很温暖，这个家里得有人会做饭。 哎，我就是想说这个啊，我就是说啊，当时就因为到饭点了，所以就说到这个。 透过一个吻，感受你来过。赤着脚趟过春天的河，就像是趟过从前的我。原来每个梦都是一首歌。 生活在别处，哎，我觉得听这首歌就接在刚才我们聊这个厨房的事儿后面，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它突然会让你觉得，会有一种心远地自偏的感觉，就是对，会突然觉得生活被这条路，我们已经踩这个一脚油门上高速了啊，但是。 是 听到这儿呢，我觉得就是哎，我们就是对啊，请这个直升飞机接下来了一位你的好朋友， 空降来 了一个好朋友， 祝福啊， 哎，他会是谁呢？ 直升飞。 嗨，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何亮辰。那么听说静飞要上咱们这个节目，然后我非常的高兴，就是能够给大家聊聊他。然后飞姐她这个在节目中呢，我和她合作了好几次舞台，然后每一次其实都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我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和一个流行音乐的歌手合作，然后正好是遇见了就像飞姐这样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个唱作型歌手。这里必须要向大家安利一下他，他真的写的歌太耐人寻味了，然后而且他的人非常的 nice， 就是说属于就是完全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功利性，就和我就大家一起聊天啊，还有就合作起来都是非常的随和的，而且他其实心里面也是非常的豪爽耿直的，我还记得就是咱们 豪爽吗 庆功宴的时候， 哇， 然后他才一开始大家都说还有两场庆功宴，第一场大家就不要喝醉，结果我看到第一场就已经喝得不行了但是他真的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开心，然后所以说我真的也非常的怀念，跟他也不是怀念，就非常的很高兴能够跟他在舞台上合作，然后也希望之后能够跟他一起合作很多东西，然后如果说他发新歌大家一定要去听，真的是他费了很多心血写出来的，肯定会非常好听， 谢谢， 给他在线打 call。 哎，谢谢何老师，谢谢何老师。 何老师这个表，哎，何老师这段话里面有亮点啊，就是聚会会对 酒量不错啊。 哎，这个你 确实还不错， 你这个跟我的搭档女搭档有点像啊。对，就上来就先开始就是先喝着，然后马上就进入状态，然后就醉了。 其实也没有，他有点夸张了，他真的有点夸张了。我因为其实那天庆功宴第二天我在长沙有巡演，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怎么喝。 嗯，哦，那应该就是他喝多了。 酒不醉人，人自醉， 啊， 其实是心情很开心。 其实是何老师喝多了，他喝多了，然后他看谁都想喝多了。 确实也喝了不少，但是确实重点就是，确实我也很感谢他有，因为是我第一次上一个节目，我是非常非常忐忑的，但是遇到他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就是很真诚的人，我就很喜欢非常真诚的人，然后我觉得谢谢他让我这个体验没有那么忐忑。对， 对，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他还是你，或者是我觉得很多其实在从事创作的一些朋友来说都有真诚的特质，因为你唯有真诚的记录，真诚的感悟，真诚的去创作，你才能够让大家理解说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其实这首这个合作啊，所以用来给我们今天节目收个尾， 对，做我们今天的 ending， 是来自于在《谁是宝藏歌手》当中他和房东的猫来合作的 New Boy。 对啊，前不久参加这个节目啊，然后呢就是很多人说你宝藏歌手啊，就是还有 帖子一下子喜欢上你了， 说对， 我觉得没有这么多人看， 如何怎么样让你爆红什么的， 我自己是感觉不到这些。 对， 嗯， 就你有想过说怎么样是爆红啊什么这个问题吗？ 就是这个问题好多人问过我，然后我想就是这我能控制得了吗？根本控制不了，那我怎么想呢？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 对， 就让不会影响你对一个音乐创作的一个初心，对不对？ 因为我就想我非常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就是我也不是出于任何东西来做这个事情，那就我觉得答案就很简单。当然这些东西一路上肯定有干扰，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完全不受影响，或者说我看到负面东西我就还很坚强，不会，但我觉得会过去，最后我还是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纠结答案了啊，答案在风中飘扬。 好的，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装牌，再次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开心。 对， 谢谢何老师，谢谢 是是 白老师，谢谢戴老师。 今天我们也会，其实因为这期节目 白老师又上了一课，哲学课， 互相学习上课，我也会相信有更多的人跟我一样，回去会更多的去在自己有时间的时候去多多听你的音乐， 嗯，多多关注陈静飞的作品， 加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拜拜喽， 拜 拜 拜。 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界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有地鞋还能穿吗？这有一句未来摆上眼，你不想尝尝吗？哦，明天一早，我在。